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开门见山，今天的节目我们推荐一本书，《一个人不行吗》？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金露，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中畅聊。来，我们首先请出金露。金露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我们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不能把我们的作者请到现场，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曲佳瑞老师，我们三方通话，一起来说一说这本书，一起来了解一下曲老师。来，我们试着连线一下曲老师。曲老师你好。 广播前面的这个收听的听众，大朋友小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佳瑞。 哇、哦，一上来这个开场白，我觉得您更像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好不好？其实我先介绍一下， 是零距离，对不对？我们是没有距离的。 我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是心贴心的，对吧？ 对。 先介绍一下曲老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了解了。那如果您是第一次听说曲老师，那我给您介绍一下哈，他是艺术家。啊，对绘画是极度的狂热，这个灵感跟创意总是源源不绝。同时呢，他是年轻人的心灵导师，敢说敢做，妙语连珠啊，而且呢非常有幽默感，也是荧屏上的宠儿。他还是大学里的麻辣教师啊，作风大胆，勇于尝试，拥有一颗比年轻人更乐于接受挑战的心。那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曲佳瑞。曲老师。那 是 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看一部电影哈，《我的少女时代》。 哎呀，对， 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也有出演哦，而且演的不错。 我就演一个老师，演一个国文老师。 对， 你知道我当时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啊，我以为我要演我自己平常的样子，穿着这个热裤，对不对 ？T 恤。 对， 很麻辣的样子。 是， 因为我去试镜的时候，我去试衣服的时候，我整个吓傻了。我说啊，这么老古巴的样子，我说怎么可能？刚刚曲老师，我们要演的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老师的样子。哦，我说对对对，完全跟我在念书的时候的那个老师一模一样。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古板的，对不对？然后凶巴巴的，然后戴个眼镜啊、然后这个。对学生很严厉的这个老师，对对对， 是因为我刚才跟金露还在聊呢，我说啊、我说那个跟这个照片上跟图书上的曲老师是一个人吗？他说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他说那个是角色需要，然后还拿出了手机看了一下你们两个的合影啊，我心里才着实的稍微踏实了一点。 而且你知道吗，红姐，我跟你讲，在这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面，我的台词啊。都是我当时在片场，我们当时要拍的时候啊，当下我跟这个导演陈玉山导演，我们两个人脑力激荡，现场激发出来的。本来他们都有给我台词，我都背了，可到现场导演一看到我就开始笑，曲老师你就做你自己吧。他说你觉得这一段你会讲什么话，如果是你会怎么讲，就说哦，我都还没结婚，你不会有老公。然后导演说这个这句就这句就这句。所以导演对我非常非常应该说是开放，你知道，然后他让我做我自己，就说没事，曲老师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所以那个台词就这样很自然的出来。 对，非常的自然哈。其实呢，我看您这本书哈，《一个人不行嘛》， 里面有很多非常励志、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比方说这样的一段，说十几岁、二十几岁或者是三十几岁的你们，也许觉得自己普通到了极点，好像对任何人或者这个世界起不了什么作用，请不要再用这样的角度看自己。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你不知道的过去或未来，一定会对某个人以及这个世界带来影响，产生意义。他说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想跟大家去分享的。那其实我们就想了解您这么的优秀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 title 哈、啊、又是艺术家，又是大学老师、心灵导师，同时呢自己还上着各种各样的音频节目啊，还是主持人啊，反正我数起来的话七八个头衔肯定有了，对吧？还有手漫漫画家、二手玩具收藏家不是，那很多朋友说了，那曲老师都这么成功了，那肯定天生是吧，这个有很多的才华，所以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但我发现看了您的这本书好像不是，哎， 完全不是。我跟你讲，黄姐，我跟你讲，我其实小时候是工作非常非常差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因为在家里面我的姐姐非常优秀，我弟弟又是儿子，我妹妹老幺，爸爸妈妈最疼，那我是夹在中间那个最不受宠的那个小孩。那我长得又没有姐姐妹妹好看，我功课也不如他们，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压力之下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我在家里面我是很压抑的小孩，我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传达表达我自己。等到我小时候在小学去念学校念书的时候，功课又很差很差，而且如果四十几个人我大概就是二十几名哦。为什么差？因为我姐姐都考前三名，我弟弟一定是前五名的小朋友、 哎、 你知道。对，所以等到我升上国中的时候我的功课就更差，如果班上四十几个人我可能三十几名四十名了，我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在我看国中念书的时候我的成绩都是吊车尾的，非常非常非常糟。那我在班上也很不起眼，我长得又瘦又小又黑，我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我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为了跟班上的同学做朋友，所以我就发明了给自己一个角色，就是班上的丑角，你知道。我就想说，哎呀，到底同学怎么样会靠近我啊？如果我很会讲笑话逗大家开心，每天装疯卖傻，同学肯定是会注意我。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长大的孩子，但是家里面讨爸妈欢喜，爸妈也不理我，因为爸妈的注意力都在姐姐弟弟妹妹身上。到了学校要讨同学欢喜，不然同学不跟我做朋友，那功课又差，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哦，也就是说您其实打小并不是那么的优秀，他也不是最受瞩目的那一个人，甚至可能还有点没自信， 对吧？ 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绝对绝对没有。然后我说的话也没有人要听，那我爸爸妈妈也都不让我说话，他就会说，哎呀，你狗嘴吐不出象牙，你要出去你要跟谁讲话、 哎、 出去的时候最好再张开嘴巴。对，我爸妈都这样教我的。我说为什么不能张开嘴巴，他说你的话谁要听啊，你是什么啊，你听别人讲就好了，你就乖乖的闭上你的嘴。我从小到大一直这样，甚至于到后来我到美国去念书，我到美国念了高中大学研究所，如果放寒暑假回来回家的话，我爸妈也是这样跟我讲话，你等下去哪里啊？我记得我念大学研究所的时候都一样啊。我说我跟同学出去玩，他爸就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们要去唱歌啊，唱 KTV、卡拉 OK 啊，要吃饭啊。他爸爸就会说有谁呀、啊？我就说有谁有谁有谁有谁有谁。爸就说哎呦，他们都这么优秀，你就不要讲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讲的话没有任何影响力啊，你要干嘛？你就听大家讲话就好了，你好好听着，看看别人为什么都比你优秀。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小孩。 那相对于爸妈是属于那种打击型的教育，是吧？ 我爸爸非常非常非常严厉，非常非常严厉。对、 嗯， 然后我们是从小，如果说吃饭，我的碗那个筷子啊，没有拿好，碗没有捧好哈、啊，他一定会打我们的。那我写字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拿好，爸爸也会打。 嗯， 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育长大的。对， 嗯，那您小时候一直在学钢琴，但是呢，有一个转折哈、啊，就是中途呢放弃音乐，说服了家人，考入了门槛极高。录取率和常春藤联盟校不相上下的阿波联盟学院的艺术设计系，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胆子还挺大的。 我跟你讲，对对对对对对，那个黄姐，我跟你讲，其实我从小我大概三四岁我就练钢琴。那当时是因为姐姐跟我姐姐在练，那我也练，所以爸爸妈妈希望培养两个女儿是很有气质的，希望我们可以成为音乐家。 然后我记得我姐姐念到小学的时候，她就不想弹了。然后她不想弹的时候，爸妈就说没关系，反正姐姐是老大，姐姐可以学跳舞，可以学别的。其实我也不想弹啊，可是姐姐已经不想弹了，我就不能不想弹，所以我就必须要继续弹。然后我记得我弹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哎呀，到我们家来跟我爸妈说，你这个女儿是个天才。”我爸妈说：“真的吗？家里有多聪明？”然后老师说：“她的等级，因为我小学四年级已经在弹莫扎特变奏曲了，那是非常非常难的。”老师就说：“我建议你们把她送到维也纳音乐学院去念书。” 天 哪！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简直吓坏了，你知道说怎么可能？我们家出了一个天才。然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天分，就是你知道，当你年纪很小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小孩子的领悟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给你什么你就不吸收。所以我小学四年级弹得非常非常好。可是那个时候，后来爸妈考虑了几个月，还是没有送我走，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第一个维也纳它不是英语系国家，我又要再学新的语言，你知道，而且这么早把小孩送出去，他们也不能就近照顾我。所以后来，与其送出国，爸爸就妈妈就帮我买了一个雅马哈的大的 grand piano 让我弹。就是你要知道，当我被老师夸奖是天才之后啊，我也不懂什么是天才，然后反而没有很努力的去学，因为其实事情并不是我的最爱。我是误打误撞弹得这么好，我也不知道，就好像是被大家一推推推推推，就越弹越好，越弹越好这样。可是我心里面知道，我一直来我都很喜欢画画，但是爸爸妈妈非常非常不重视。你知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也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家里头画画。你知道三毛吗？作家三毛。 知道知道。 有一天他到我们家来哦，对，然后因为他是我爸爸妈妈的好朋友，到我们家来就看到我们家那个楼梯边画画。他一看，哎，楼梯边怎么嘉瑞在那里画？他跑过来，然后我记得他有跟我爸爸说，他说：“哎呀，他说取名啊，取先生，他说你看看你这个女儿，很得了哎。”他说：“嘉瑞很会画，一定是个天才。”我爸妈想说：“怎么可能？我女儿是钢琴天才，怎么还要画画呢？知道吗？”所以他们，而且他们认为说画画肯定是疯子才画画，就像那个反骨像把耳朵切掉，你知道？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反对我画画，就一直阻止我。那我一路弹钢琴，弹到我出国。去纽约念高中，我还有弹。我记得我到纽约念高中的时候，我有去考美国最棒的第一名的音乐学院，叫做茱莉亚音乐学院。 哦，我知道。 我当时去考的时候，我没有考上。你知道我没考上，我超级高兴。我说太好了，啊，这里是我爸妈看，我不是钢琴天才，我终于可以好好画画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爸爸，你知道他多坏，他说美国第一名的学校没考上没关系，你去考美国全美第二名的，你就买一下。他说曼哈顿音乐学院，结果很不幸的我考上了。 啊！ 哎呀，我真是气死了！我竟然就考上了，你知道？就小时候我的成绩其实也是挺好的，你知道？可是我还是一心想画画，所以等到我高中的时候，你知道我在纽约念高中的时候，我是一边念普通的高中，每个周末还要到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去上他的大学进修班，主修钢琴。那一个礼拜简直要练十个琴谱哦，要练的就简直很棒。那等到我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就申请。我当然，我刚才没讲，我在我绘画上，冲刺的非常非常好。我应该是高一吧，好像高一下学期我就得到了全纽约州的素描的冠军，你知道，我非常非常会画画。那我刚去美国，那一路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二跟高三，我选了全美国最优秀的一堂课，就给这个大学，比如说你在高中啊，虽然你已经念高中，但是你已经有大学程度，所以有一个课程叫做 AP， 它叫 Advanced Placement 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哦，而它不是只有艺术，它有 AP 数学、AP 英文、AP 物理、AP 化学、AP 历史、AP 什么等等，还有 AP 艺术。那我就选了 AP 美术课。那这堂课呢，它都会帮你打成绩，从1到5，一是最低分，5是最高分。可是你平常人是不能选 AP 的，你必须在学校里面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杰出，由学校老师校长推荐的，你才能选这个课。而且这个课到你上这个课的时候，你不用跟一般小朋友上课。哦，你说选了 AP 数学，你不用跟一般小朋友一样，你可能高一高二就学微积分了，你就学大学程度的数学了。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了大学程度的艺术美术课。那我通常是独立自学习的。那我记得我高二，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呢，我的 AP 得到了5分的满分，而且我当时作品被他们 AP 总部选为当年全美国的代表，是非常非常优秀，这个等于是至高无上的荣誉。然后那所以等到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就面临一个抉择，我到底，我要念的是艺术还是念的是音乐？刚好我得了这么高的荣耀，我又申请到纽约最好的学校 Cooper Union COOPER UNION， 这个学校是全额奖学金的哦，全校只收1000个学生，等于是你要想全世界各地人都来申请，几百万个人，他的录取率是0.0001%，那我就申请到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很想念这个学校，可是我的父母希望我继续留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然后直升到他的大学部。那我当时有跟我的老师长谈，跟我的音乐老师长谈，我跟我音乐老师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画画，而且我申请到这个学校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说大学四年全额奖学金哎，我说老师我真的很想去。那我就问老师说，可是我的爸妈希望我弹钢琴，我该怎么办？你知道老师怎么讲吗？老师说你钢琴弹得非常非常好，他说我大学他说我高中教了你两年了，高二跟高三，他说你非常非常优秀，他说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家，可是如果要成为世界顶尖第一第二那是不可能的。 OK， 你看老师很诚实哦，他说我们他说你可能没法成为那个世界顶尖的顶尖，但是我相信你若要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大学部训练绝对没有问题，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旅游世界的这个音乐家。但是他说 Christy 的英文，他说 Christy 我高中教了你两年，他说我发现你会的不只是钢琴，你有一双特别敏锐的耳朵。他当时跟我讲了，我好我都吓到了，我说什么是耳朵？老师说我发现你耳朵听力非常好，他说我建议你走指挥， 指挥， 他说走指挥的话我保证你可以成为世界顶尖的指挥家。当时他跟我讲了，他说我钢琴是不可能成指挥家，我说指挥，我说老师指挥不可能吗？我说你在那个交响乐团里面，你知道 Orchestra 里面，我说哇，这个里面有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各种各样的乐器耶，鼓啊什么什么，钢琴什么，我说我怎么可能？那当时我的老师说，就说所以他说你可能需要接下来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你需要把这些乐器基本都要学会。他说但是你已经会钢琴了，你都会了，所以你应该都可以。他说如果你愿意沉淀下来一到两年，他说你考我们学校的指挥部你一定会上。你看到没有？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国外，我现在讲的事情是1984年哦，你看，几乎是31年前，国外的老师他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鼓励的，而且如果你这一科不是好，他们帮你找到你其他的可能性。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再去等什么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我直接就想要上，我直接想要直接升大学念 Cooper Union 这个学校。所以后来我有跟我的英语老师说，我说哇老师，我真是很感动，我还抱在一起给他哭，我说哇很激动，我说老师谢谢你还这么看好我，可是我说我真的很想要 pursue 我的艺术的这个领域，所以我可能会把音乐放下来，是这样。 那这次其实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决定哈，一方面跟父母那边的话有一个博弈，另外一方面可能自己内心上也会有一个细微的变化，但最终呢其实还是遵循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对吧？考入了你比较喜欢的艺术设计系。 当然了，而且那时候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生气，因为妈妈有陪我去看过这个艺术学校，她看到那个教室里面全部是颜料，你知道，然后那个脏，我妈还在那边吐口水，我妈说这什么东西，这什么学校啊，这么脏，校花里面的学校吗？然后我爸爸当时就说啊，全额奖学金，学校不是应该付学费吗？不要钱的肯定很烂。就他们，然后他们，而且很多朋友跟他们说，学艺术这么是疯子，你知道，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反对。那这个学校他虽然不收学费，但是他必须缴一个，我记得当时要缴一个150块美金的注册费。我爸爸就是不肯帮我出这个钱，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没办法注册的话，我就等于要放弃我的这个名额了。然后距离那个日子越来越近，我有钱嘛，我就跟我爸爸说，你一定要缴这个注册费。后来不得不，我还是跟我爸爸沟通，我想说，我不能这样一直逃避，你知道吗？我必须面对我爸爸，我就跟他讲，这真的是我最热爱的一个领域，求求你给我一点时间，证明我可以在绘画上面有一点点，你知道，突破跟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求求你，你知道，我说哪怕是一年两年都好，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念这个学校。我说如果念了真的不行，我说我愿意放弃，我就回到音乐，你让我念个音乐。后来爸爸还融化了，你知道，我想说父母还是爱子女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当时就说好，那我就让你试试看你今天看。 其实自己需要一段时间去证明，但是在申请耶鲁大学艺术系研究生遭到拒绝之后，那段时间其实你应该算是进入了一个自我否定期，应该是稍微有点低谷的感觉了哈。 对对对，然后我过去啊，一直以来大家都问我说，哎呀，徐佳蕊，你的研究所念的是哪一所啊？或者是说你在美国念什么学校啊？我都知道我是哥伦比亚， 大学艺术研究所啊，我从来没有，然后人家就是说，哦哇，你研究所申请是哥大，我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他说你申请就申请上，我说对呀、啊，我很厉害啊，我从来都没有告诉别人说，我是被耶鲁大学这个 reject 啊，他们否定掉的这个学生，因为对我来讲是连续我人生最大的耻辱啊， 嗯、 我大概到9年前、10年前吧，2005左右，我可能在10年前左右，我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跟大家说这个，而且说了一次之后，当场我还大哭。你想我现在我在40岁我才能面对，对，可是真正把它很完整的写出来，真的是这一次在这个书里面，因为你知道，你要想哦，我最热爱的是艺术。然后为了证明给我父母看，我可以做到，我申请到全额奖学金的学校。那在这个学校大学 Cooper Union 我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我一路来成绩都到大二大三我都是很好的。那当然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学校推荐我到耶鲁大学去上一个暑期的这个夏令营的课程，这是一个8个礼拜的课程，学费非常高，可是也是学校帮我们付的，是免学费的。那我当时在我的这个大学里面，我竞争一路以来竞争哦，我跟很多个同学竞争，到了最后学校推派2个名额，我们的作品送到耶鲁大学去，最后耶鲁大学选了我。你知道我简直是我这个大学的冠军的 Cooper Union 冠军，然后我就带着一些荣耀跟老师对我的期待，我就到耶鲁大学去上了暑期班。可是没有想到我一上暑期班的时候呢，我记得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我的作品就被耶鲁大学他们的教授否定了。他们看到我作品觉得非常非常肤浅，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没有内涵。那他们就说啊，我说你别说什么，我简直不能接受。我说怎么可能？我努力了3年就是要来你们这里，你怎么会说我的作品没有内涵呢？他们就说，如果你要留下来在这个暑期班里面的话，你最好打掉重练，从零开始。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简直累积了3年大学的基础，你知道，我练着一身好功夫来这里，就你叫我打掉重练。所以我一开始我本来要离开这个暑期班的，这个夏令营的，可想了一个晚上，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我就觉得说好。你们如果觉得我不够好，那我要面对我要知道到底哪里不好，就让我自己来，踏上这个探索的旅程。接下来的这个8个礼拜，这个暑期班的过程中，我就好仿佛好像是一个从来不会画画的小孩子一样，我就把自己的武功全部打掉重练。以前用右手拿笔，我就用左手拿笔；以前最爱用的颜色调色板，我全部否定掉。你知道，以前画来最会画的、最熟悉的笔触，我全部都不用了。我就想说，好，我就当作我从来不会画画，我看看你们到底要教我什么。那这个旅途，重新寻找自我探索的旅程非常非常长，它不是就是一天可以完成、2天可以完成，也不是8个礼拜暑期班可以完成的。所以等到暑期班结束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旅途上。那这个旅途就像一个黑黑暗暗的隧道一样，我才踏进去，完蛋了，暑期班已经结束了，我前面看不到尽头，回头一看，我离入口又已经很远了，那我该怎么办？当然要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就一个人一个人慢慢慢慢一步步往前走。那我记得等到我大四，刚刚开学的时候，我的画风就已经转变了，就是我踏上个人这个探索旅程的这个途中，我的画就变得乌漆麻黑、黑漆麻啦。因为我要从一个很会画画到不会画画，见我的颜色用的非常非常鲜艳，我想画什么都能画。就接下来呢，我就画的就是很抽象的，一坨一坨黑黑的，因为我必须要重新认识自己，要否定这一切。 然后非常感谢金璐啊，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你陪着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人烟，照我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